波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区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2，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由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榜单，就是937期的全球榜的榜单。首先，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阿琳，一舞钟情。第14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魂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13位， Jin Lee， 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12位，李健，懂得。 我那亲爱的朋友。 第11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10位，杨千嬅，摇滚之母。 错错错，好多年多年都在高压奋斗。 第9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去承诺。 第8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第7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6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5位， Robin and Candy， 青春终老。 多少年的旅途为成我这刻孤勇。 第4位，蔡徐坤， It's you。第3位，张杰，一路之下。 被留在了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 第2位，莫文蔚，绝。 看花谷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疯。 本周冠军曲目，邓紫棋，倒数。 时间一直倒数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第933期榜单呢，一共有五首新歌上榜，又有三分之一的榜上新歌呢，有了这个给榜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首先呢，我们也听到的是第一首的上榜新歌，首周入榜第15位，来自于阿令的这首《一舞钟情》。全球榜新歌上榜第15位，阿林的《一舞钟情》，这是他携手音乐人宁子刚为系列手游所打造的主题曲。其实呢，阿林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想去做一个唱跳歌手，但是后来呢，成为了以唱见长的实力派。这次与舞蹈游戏合作，又是和给张惠妹、萧亚轩、郑秀文等定制了很多舞曲的宁子刚来搭档，也就有了刚才的这首《一舞钟情》。下面这首歌呢，曾经高居 top 3， 但是上周呢有10个榜位的下滑，本周小降一名，排名第14。这就是容祖儿的《心之科学》。这首歌呢，告诉大家，感情还是需要更多的感性。如果很理性的去计较、算计、评估，反而是行不通的。来听听这首《心之科学》。 分一次手，你带伤容器，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美，他的五官也并不完美，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座棋，曾多。 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最实际清楚。但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哭为何有错？只怕泪腺骗我，不接受缺陷才坎坷，自我都。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回避，从来没再引起，自信不必相信，真真到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自问身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什么？问你怎能嫌弃我？不要被你看破，请我共我和谈可吗？自我都可自欺，天生都是难。 香港歌坛两位顶尖词人的新作本周成绩紧密相连，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黄伟文作词《心之科学》，而刚刚这首李欣妮的《自我感觉还好》，林夕以自己的心理病灶来创作，李欣妮也是一人分饰两角来演唱。那这首歌呢，本周滑落两名，排在第十三，不过呢八周榜龄和最高第四名也算是很好的成绩了。下面的这首歌呢，上周是黑马歌最好成绩入榜，那首周便跻身在前三位，不过呢本周却下滑了九个榜位，排在第十二。李健的新歌以四季的更迭来比喻人生百态，我们来听这首《懂得》。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 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春夏秋冬经过再多，世界冷暖不非自然，我那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不能停留，你常感叹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退，只会为爱而流泪，请你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宿醉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现象成真理，可是幻蝶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散漫读者的脚印，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第937期全球榜的恒星歌，上榜已经11个星期了，最好成绩第五位，本周排名第11，来自于汪峰《时代的标记》。 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倒数到目前本周榜单第一首成绩上扬的歌曲。上周呢是第十五名，本周第十，来自杨千嬅的《摇滚之母》。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2004年刘德华的一首歌，叫做《马龙白兰度》。我们来听杨千嬅的这首《摇滚之母》。 就嚟周末战和， 错错错，有锻炼锻炼到大家也愤怒，我放学去学怪不爱创造，去美化教育教育这个态度，每次为了对付考试就做，你别念破怪兽很出火。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发梦碰撞，错错错，有锻炼锻炼到大家也愤怒，我放学去学怪不爱创造，去美化教育教育这个态度，每次为了对付考试就错，你别念破怪兽很出错，唱歌为入学日学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发梦碰撞，错错错，答错就要爆到吉他的眼泪，答错就爱到了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介绍，北京孔庙的祭孔大典是从2011年开始形成规模和规范的，至今已经有7年之久。墨园杯北京市青少年书法比赛成功举办，昨天上午获奖作品颁奖仪式暨展览开幕活动在伊德阁美术馆举行，200多名各界嘉宾和青少年获奖者代表参加了上午的活动。据了解呢，这次展览不但是北京中小学生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北京市民参与文化活动增添了一处风景。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9号。十一期间，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在北京园博园上演。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戏曲周还安排了戏曲花车巡游表演、戏曲科幻秀、戏曲艺术会、京剧票友大赛、园博传统音乐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展演展示、参与体验和学术研讨四大类。戏曲周首次增设的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利用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等技术手段，打造动态沉浸式视觉观赏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周六上午的10:33:46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倒数第937期榜单的排名。这张榜单的第9名歌曲呢，同样是本周有小幅上升的歌曲，也是刷新了进榜3周以来的最好成绩。我们来听薛之谦的这首《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用词刁钻，要过 惯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假看官无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听到的是薛之谦深度剖析情感话题的单曲《肆无忌惮》。在恋爱过程当中，任何一方肆无忌惮、索取无度、不管不顾，都是很可怕的事。很多人都觉得他爱我就要听我的，任由我折腾，无怨无悔。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呢，相互迁就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则是在情感阶段更近了一步，探讨在婚姻过程当中的相处艺术。我们来听进榜六周，上周第四，本周是第八名，来自于谢安琪的《人妻的尾数》。 谁见过我往往为是非黑白论辩，不想争拗对你几个和事，如你爱笑我对大事并没有主见，要软弱笨拙亦属你，明白回到往日半亦令你讨厌，宁愿和气那面尽量被看得见，成为言内助令大家都满意，压抑了个性来奉献，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事，理所当然如危行自先，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你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圆滑到能叫你确信我极幸福不是伪善，始终好过对往日怀念，能对你笑到隔着电视亦看得见，要笑着落泪亦熟练，能熬你进退是艺术就此比肩，无凡情爱已被认定没法改变，人前人后互为互勉着前面，奉献我最爱难避免，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事，理所当然如危行自先，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历史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但愿在浴缸中赤裸的我，就是做回真得似假的我，不忍伤害着别人藏藏起我，是人类美好的错，自问做自己都有很多个，现在做人妻的我，想因爱被口袋，很知道要说什么，诚实会变天，别说穿了大家心中有根刺太尖，为了使你误解多么了解我，这些年厨房当做宫殿，要修正个性难避免，谁亦有戏演，为了相处下去彼此切磋过每天，没有必要吝啬讨好赞赏理应收敛，更加

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开始了我们这个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这首歌呢，上周是亚军，本周是第六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937期榜单的前五位。其实这前五位有很大的变化，那五个榜位呢，其中有四首是刚刚上榜的新歌。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第五名成绩上榜，来自于 Robin and Candy 的这首歌，叫做《青春终老》。 我来到今晚，才明白那景象，你一句愿意吧，我或未明真假，然而停在岁月之间，回忆得太耀眼，多少年的旅途，为承诺这刻抱拥一生人，已静下，你说句老不冷，会怪我静到吗？谁说人间永老，有一位永同胞，如你无法宣告，仍其实我知道。 个世界当中两个人相遇的几率不知道要小到多少，但是机缘巧合下 Robin 和 Candy 呢走到了一起并合作多年，这首青春终老呢也写出了一种缘分，一种希望，一种祝福，在缘分之下两个人一起合作，也希望他们可以相识相知走得更长久。这其实呢也是这个几乎所有的组合团队所希望的事情。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四名，这是有着很高人气流量的歌手通过偶像练习生以 9% 担任队长，那 C 位出道的蔡徐坤，他的这首 It's You 首周进榜排在第四位。 自己长出翅膀。 张杰呢，今年以重启流行的势头带来了 Way Life 系列 EP 啊、与时下最潮流的 EDM 相结合。刚才的这首《一路之下》呢，之前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方面的榜单中歌榜上成功夺冠，本周呢也是以空降季军的身份上榜。下面这首歌呢是第937期榜单 Top 5当中呢唯一的一首不是本周上榜的歌曲，但也只有进榜两周而已。这就是上周以第五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前进三名，排名在亚军位置，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绝》。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得很真实。也吻过喉结，断过泪液，有一些眼泪很绝。变成我，我，我，边走边打雪，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感觉，盼更多的相约， 找更多人来陪。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看万物 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嗅觉。看我们越近越甜，我现在愿望一次不知不觉嗅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937期的这个第五名 上榜新歌当中，这五名上榜新歌当中呢，占据首尾两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空降冠军，来自于邓紫棋出道十周年系列概念 EP 另一个童话当中的主打歌《倒数》。那本周五首新歌上榜，也对应有五首下榜歌曲。其中呢，这首歌在上榜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呢，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刚刚在取得了冠军第二周之后，便火速下榜。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王牌冤家》。下个时段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下榜歌和全球推荐歌曲。 Oh,

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悦享丹麦赋予生活哥本哈根主编城市展览正式揭幕。在展览上，观众可以品尝到特色三明治、丹麦热狗等街头小食，还可以戴上眼镜体验 VR 艺术，骑上儿童自行车追赶泡泡，或者用彩色绳子亲手搭建艺术装置。作为庆祝中丹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展览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到10月5号。未来2周时间里，来自丹麦的城市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等还将在系列工作坊、论坛和对话活动中分享彼此的经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50，欢迎大家回到空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第937期榜单呢，有五首新歌上榜呢，对应也有五首歌曲离榜。上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下榜歌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那个这个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虽然上榜时间只有2周，但说实话成绩还是不错的，1周第5，1周第6。而且呢，这位歌手也是有着中国有嘻哈和偶像练习生两档超流量的综艺的加持。好，那我们首先来听本周退出竞争来自于小鬼的这首歌，叫做 Unicorn。 哇哦大哥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化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 fly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相关没注意Purple Magic Z 主义，寻找他出现足迹，治愈你心灵的能力。Guru Daddy Tell Me， 他让我不要在意。他说没打算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此刻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地善良最真诚，无邪在这，星星被染成彩色。他说期待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对你产生的眷恋，但猜不到我心情。Baby You don't know that。Why you never know that 看起来特别悠哉，不好的全都走开。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Why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听完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请你帮助我吧，施展你的魔法 ，Unicorn Unicorn， 我要保护好它，七色花。他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闪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我先来定钢琴，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他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都 OK 呀，他就在你周围呀。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听话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两周本周离榜来自于小鬼的 Unicorn。 那时下呢有着高流量综艺的带动，从选手到歌手往往呢可以收获更多的关注度，不过呢在我们全球榜的新人呢还是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作品才可以得到我们不同地区评委的肯定。不仅小鬼呢，另外一位高人气新人呢也是如此，来自于马来西亚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的尤长靖。之前呢傲红尘呢就是这个上榜下榜离榜回榜，而这首昨日清空呢虽然在马来西亚方面榜单上成功冲冠，但是在全球榜仍然是上榜一周便匆匆离榜。 忽然一瞬间长大，车上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各自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 是你教授，我的你的他的他的。 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从的生存攻略，眼看世界全面沦陷，天崩又地裂，给梦有余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欢快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不管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不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你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同学。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张晋和陈立农两位从偶像练习生出道的歌手呢，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在全球榜上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刚刚的这首解码游戏呢，也是带着四周榜龄最高第八名的成绩在本周下榜。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第有五首这个离榜歌，上榜五个星期呢，最高第六名，这就是来自于张杰和张碧晨所演唱的，这是为电影《我不是药神》所带来的主题曲《只要平凡》。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或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跳动心脏长出藤蔓，人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 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在社交网站，生活真的很烦，baby 你一路陪我作战，自己截图上传，却发现皮卡丘在偷看，耶耶耶，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语音尽量简短，呜呜六六七七，像是给我的通关。神奇奇做梦，神奇奇闹脾气，管他留还是气，对不起我不要再做飞机，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 handle 你的网络游戏，管他留还是弃，对不起，我不要再做别气， 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 handle 你的网络游戏， 哈哈三八减二十一，六七厉害的玩意，删除手机多余 APP， 我们会在一起。